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了说王振华在20多岁的时候呢，被派到了农村啊，当了一名知青。在农村当知青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让他准备呢自己亲自呢做一把小提琴？又是什么机会让他的能力呢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么了解故事的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在农村期间啊，王振华自愿呢夜间去呢送粪，很多人都不愿意干，但是呢他愿意这么做，因为呢这让他白天有时间能够练习小提琴。自愿去送粪哈 ，he volunteer to deliver manure 这个词哈，自愿 deliver 哈，在我们学过去送一个东西粪哈，这个肥呀、叫 manure。M-A-N-U-R-E 哈 manure 哈，然后呢后面有一个修饰成分 a dirty smelly night duty 哈，是一个又脏又味儿的这么一个夜间的工作 a night duty that was hated by most， 很多人都不愿意干哈，被很多人憎恨和 hated， but which grant him free time during the day to practice the violin， 但是呢给了他自由的时间。这个 grant G-R-A-N-T 这个词表示说给予某人哈，赋予某人一个东西， grant him free time during the day to practice the violins。 那么他同时说到呢，当我在赶驴车的时候呢，我在模仿拉小提琴的一个姿势，那么早上睡一觉之后，整个下午啊都在练习，同时啊如果有时间，他还向这个城里的一些小提琴老师呢来求助。 I kept imitating the playing pose，模仿这个词 imitate I-M-I-T-A-T-E imitate， I kept imitating the playing pose， 后面有个 pose 我们都会哈 P-O-S-E， while driving a donkey cart at work， after some sleep in the morning I had the entire afternoon for practice， 整个下午啊都可以练习啊，所以说他是非常非常热爱这个小提琴的这个演奏的。 He says he also turned to a violinist，那么有的时候呢求助于一些小提琴的老师哈 in the city for instruction 啊，寻求他们的一些指点哈，用这个词 instruction。 在1976年唐山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哈，他呢和他的同事们搬到了这个帐篷里面，但是呢这个可能说帐篷比较小哈，不小心他把他的小提琴弄了一个大口子哈，这个小提琴呢就坏了。 In 1976 a devastating earthquake struck neighboring 唐山，devastating 哈，这里面有一个毁灭性极强的哈 ，devastating D-E-V-A-S-T-A-T-I-N-G devastating earthquake struck neighboring 唐山哈，因为当时呢他在天津的农村哈当知青，而这个唐山呢离天津不太远哈，因此用这个词 neighboring 唐山，前面用这个词呢敲打哈，比如说震动了震撼的意思 strike， 他用他的这个 struck 这个词哈 struck neighboring 唐山。 Wang and his fellow worker moved in tents， 搬到了这个帐篷里面， where his violin cracked，很不幸呢他的小提琴裂了一个大口子。他说啊他非常的沮丧哈，因为家里啊没有多余的钱哈再给他买一个小提琴了。 I was depressed， 非常的郁闷哈 depressed as my family have no spare money 啊，没有额外的余出来的钱 for a second one， 买第二把小提琴。前面用的是这个 spare money S-P-A-R-E spare 表示说余付的哈，多出来的钱。他想拉小提琴，但是呢这个现有的小提琴已经坏掉了，于是啊他决定自己呢做一把小 小提琴，他用一个锥子、一个锉刀，还有一些玻璃哈、准备呢把这个木头呢给它弄成一个小提琴的那么一个样子哈、他呢因陋就简哈、用自己手头哈、能够拿到的这些工具来进行呢小提琴的一个制作。So he resolved to make his own. 他下定决心哈、用 resolve 这是 R-E-S-O-L-V-E 这是 resolve 哈、下定决心 with an awl 这里面锥子哈。好，那么看看他用了什么工具呢 ？With an awl， 这里面 A-W-L 是锥子哈、是一个工具 ，a file 一个锉刀 ，and a sharp piece of glass 哈、以及那些锋利的这些玻璃片 ，which he found a good tool to form the wood curves。他认为呢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哈、这些是很好的工具，能够呢让他把一个木头呢做成他想要的一个形状哈、这里面用这个 curve，C-U-R-V-E， 它表示那种曲线的哈、那种形状的东西哈、往往我们用这个 curve 这个词来形容一些曲线哈、比如说一会儿弯哈、一会儿呢发生一个形状的变化，用的是 curve 这个词。他不停的在摸索啊，不停在试哈、那么直到呢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一个形状，因为这个小提琴那个形状啊跟其他的乐器不太一样哈、那么找到一个理想的这个形状呢不太一样哈、不停的试。那么在做小提琴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老师，只有他那一个破的小提琴做一个模板，他这把小提琴呢用了6个月的时间才完成。 I kept smashing glass until I found the ideal shape of piece， 直到呢找到一个 ideal 这个词哈，理想的一个形状 of a piece。 In making the violins he had no instructor， 没有老师哈 instructor， and only his broken one as an example， 只有他一个破的哈一个小提琴做一个模板吧。 It took him 6 months to finish， 用了差不多6个月才完成哈。那么当完知青之后呢，他有一个机会，在上世纪70年代末哈、王振华参加了高考哈、当时呢恢复哈、这个全国的高考，所以呢他也报名参加了。他考的呢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小提琴的制作专业，但是啊当时啊这个专业啊有2个学生报名，但只招收1名学生。很不幸呢他落榜了哈、当时这个招收人数实在是太少了，只招1名学生啊，所以说呢这个机会太少了。王 took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 in the late 1970s， 高考叫 college entrance exam， entrance E-N-T-R-A-N-C-E 表示说进入的意思啊，进入大学的一个考试，所以叫高考。现在呢很多国外呢把这个高考啊直接翻译成高考、汉语拼就可以了啊。 In late 1970s one of two applicants for a single vacancy， 那么两个 applicant A-P-P-L-I-C-A-N-T， 我们说这个报名者哈、或者说考生，两名考生 for a single vacancy， 为了一个空缺的名额，就是一个位置哈 vacancy V-A-C-N-C-Y， 这个 vacancy 呢表示说一个名额哈 single vacancy on the violin making major， 小提琴制作的这么一个专业 at the Beijing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andfailed， 但是呢很不幸他呢没有考上。那么后来啊王振华呢天津啊歌舞剧院呢找到一份工作哈、他成为了一名乐器的修理师。王 got a job at the 天津 Opera and Dance Theater as instrument repairman， 天津歌舞剧院哈、叫做天津 Opera and Dance Theater 啊，这里面后面他的职业呢叫 instrumentinstrument 呢这个词呢它也可以指设备啊，同时也可以指一个乐器的一个 repairman 啊 repairman 一个修理的师傅。后来在1997年啊王振华有机会去了美国啊，他的一个徒弟啊在华盛顿音乐中心为他找到了一份工作。When Wang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7, when a former apprentice of his found him a job at the Washington Music Center， 他在华盛顿的音乐中心找了一份工作。那么这份工作呢和他原来的工作呢还有一定的联系。作为第一个在华盛顿音乐中心工作的中国人，一开始啊别人并不信任他，认为呢这个中国人可能呢这个修小提琴啊不是他们的强项啊。 As the first Chinese repairman at the Music Center， Wang was not really trusted，没有呢被完完全全的这个 trust 这个词表示信任哈、没有完全被信任。后来王振华说呢，因为当时啊没有人认为中国人可以修理呢西方乐器，直到呢 他成功的修好了一个别人没法修好的一个乐器之后，他获得了很多人的信任啊。当时那把琴啊，几乎很多人都试了去修，但是呢都没有成功。最后王振华把它修好了，一下子呢就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和承认啊。No one thought a Chinese could fix a Western instrument.没有人相信呢中国人能够修一个西方的乐器。Until I repair a completely broken violins. 他修了一个完完全全已经无法用的一个小提琴叫 completely broken violins. 完完全全坏了一个小提琴。That none of them have even tried to repair. 很多人几乎就是放弃了，就是修都不修了，觉得没戏了，但是呢王振华给他修好了。后来呢王振华回国了，同时呢国内呢为他提供了更好的一个机会和市场。因为呢中国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的群体那么创造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音乐的市场在中国很多的父母送孩子去上音乐课和这个舞蹈课。 China's expanding middle income groupHas created 这个数量不断增加的，我们说 middle income group 中等收入，我们说中产的这个人群不断的在增加。Has created 创造了一个，这里面这个词 lucrative 表示说利润特别丰厚的 lucrative 这个词可以指一个行业呢，它的利润特别的可观一个事儿呢就是特别的来钱，特别赚钱的，那么用这个词 lucrative market。For quality products. 那么说对一些有品质的产品对于比如有品质的课呀，品质的乐器呢，需求不断的在增加。像这个王振华他的这个小提琴它的数量不多，每年呢只能生产一定数量的小提琴，但是呢价格不菲，但是呢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收入呢不断的增加，所以呢能够支付得起他的生产出来的小提琴，所以为他的事业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市场的基础。后面我们看看 parents send their children from music and dance classes. 父母送孩子呢去上音乐课和这个舞蹈课。好，那么呢现在王振华正在经营着一家小提琴的工作室。每年他能够生产出20把小提琴我们知道呢他的每一个小提琴都是精品所以呢他的数量呢是有限的。同时这20把呢都是顾客们呢事先需要定制的不可能说去那儿就可以买，可能需要提前一年至少半年需要下这个订单，隔很长时间才能够拿到这个小提琴好，那么看看王振华经营了一家小提琴的工作室王 now runs a workshop. Workshop 是工作室。讲到工作室呢还有一个词叫 studio, S-T-U-D-I-O, 也表示这工作室，表示那种画廊等等是可以的。这里面这个 workshop 也可以表示那种做小提琴的工作室 ,which makes no more than 20 violins a year, 每年的产量呢不超过20把小提琴 ,all commissioned, 后面跟一个词呢所有的这20把小提琴呢都是 commission,C-O-M-M-I-S-S-I-O-N。表示委任任命的意思，这原意呢任命，但这里面呢是指呢顾客呢定制的事先下订单才能够生产出来。好，那么接下来皮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He volunteered to deliver manure, a dirty, smelly night duty that was hated by most, but which grant him free time during the day to practice the violin. I kept imitating the playing pulse while driving a donkey cart at work. After some sleep in the morning, I had the entire afternoon for practicing, he says. He also turned to a violinist in a city for instructions.In 1976, a devastating earthquake struck neighboring Tangshan. Wang and his fellow worker moved in tents where his violin cracked. I was depressed as my family have no spare money for a second one, he says. So he resolved to make his own with all a file and sharp pieces of glass, which he found a good tool to form the wood curves.I kept smashing glass until I found the ideal shape of piece. In making the violins, he had no instructor and only his broken one as an example. It took him 6 months to finish. Wang took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 in the late 1970s, one of two applicants for single vacancy on the violin making major at Beijing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and failed. Wang got a job at Tianjin Opera and a dance theater as instrumentRepairman. Wang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7 when a former apprentice of his found him a job at the Washington Music Center. As the first Chinese repairman at a music center, Wang was not really trusted. No one thought a Chinese could fix a Western instrument until I repaired a completely broken violin that none of them have even tried to repair, Wang says.China's expanding middle-income group has created a lucrative market for quality products. Parents send their children for music and dance classes. Wang now runs a workshop which makes no more than 20 violins a year, all commissioned. 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鼎石国际学校的二欧班的同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给我们带来的毕业季寄语。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Bella Zhou. My school is Keystone Academy and I'm 9 years old. A forever friend. A friend walks in whe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alks outSometimes in life, you'll find a special friend. Someone who changes your life just by being part of it. Someone who makes you laugh until you can't stop. Someone who makes you believe that there really is good in the world. Someone who convinces you there really is an unlocked door just waiting for you to open it. This is forever friendship. When you're down and the world seems dark and empty, your forever friend lifts you up in spirits and makes thatDark and empty world suddenly seem bright and full. Your forever friend gets you through the hard times, the sad times, and the confused times. If you turn and walk away, your forever friend follows. If you lose your way, your forever friend guides you and cheers you on. Your forever friend holds your hand and tells you that everything's going to be okay. And if you find such a friend, you feel happy and complete. Because you need not worry, you have a forever friend for life. And forever,As no one.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my classmates a happy summer vacation. Thank you.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令人烦恼的雨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All the skating had made Splat hungry. 滑了这么久的旱冰让派大猫觉得自己有点饿了。 He rolled to the kitchen for some ice cream. 他赶紧滑到了厨房里，想去找一点冰激凌来吃。 Little sis was frosting fish sticks. 嘿嘿，那么妹妹呢，正在给鱼干点心上面加上糖霜呢。嗯，她做的好美味呀。 Little sis had the radio on. Meow Rock began to play. It was Splat's favorite song. He began to sing and dance. 那这个时候妹妹呢正打开着收音机，收音机里面播放的是喵喵摇滚乐，这可是帕大猫最喜欢的歌曲了。那这个时候帕大猫就开始跟着音乐一边唱一边跳。 Splat bumped into Little Sis. The frosting spilled everywhere. 他光顾着唱歌跳舞了，但是没注意他撞到了自己的小妹妹了。现在啊，整个双糖罐撒得满哪儿都是。 Out, Splat out, said Little Sis. I can't go out, said Splat. The rain is a pain. 那妹妹就大声地喊着说，帕大猫，你给我出去，你净捣乱。帕大猫说，我可不能出去，因为啊，令人讨厌的雨，现在外面正在下雨呢。 Splat rolled into the dining room. The song made him think of something to do. 那派大猫这个时候啊，穿着旱冰鞋溜进了餐厅。这首摇滚乐的歌曲呢，让他在考虑着，应该接下来做点什么呢？他太兴奋了。 Let's play musical chairs. 让我们来玩抢椅子的游戏吧。可以啊，但是你穿着旱冰鞋怎么抢椅子呢？ Splat said to Seymour. 那帕达猫就对西摩说，来，我们来玩抢椅子的游戏。 Splat fell flat. 看哪看哪，淘气的帕达猫把正在看报纸的爸爸给打扰了吧。帕达猫他咚的一声摔倒了，把自己都给摔扁了。哼哼，爸爸会不会生气呢？ Dad was not happy. Out splat out.He said. It's still pouring, said Splat. The rain is a pain. 那爸爸变得不是很开心了。爸爸对帕达猫大声地说，帕达猫，你给我出去，出去玩。但是帕达猫说，现在外面仍然在下雨，令人烦恼的雨，我不喜欢雨。 Splat rolled into the hall to take off his skates. 嘿嘿，那现在你快看帕达猫啊，大家都不允许帕达猫在屋里面滑旱冰，所以他变得有一点不开心了。然后呢，帕达猫就穿着旱冰鞋要滑到前厅去，这样他可以把他的旱冰鞋脱掉了。快看呢，他会不会撞到自己的小妹妹呢？ But Splat ran into little sis. Splat. 就在这个时候啊，帕达猫一不注意撞到了自己的小妹妹。砰 Splat. Her plate of frosted fish sticks went flying. 小妹妹那一盘盛满了小鱼饼干的点心就这样被撞飞了。 Oh no, said little sis. She reached out in vain. 小妹妹大喊着，哎呀不好，可是她伸手去够，但怎么样也够不到，无济于事了。小妹妹会很生气吧。 Yikes, yelled Splat, but he caught the plate. All the fish sticks remained. 这个时候帕达猫一喊，呀怎么撞到你啦，还好他这个时候抓住了盘子，接住了所有的小鱼点心。太棒了， Hooray! Mom and Dad heard the shouting. They rushed in and ran into Splat. Fish sticks went everywhere. 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听到了大喊大叫的声音，就赶紧跑了进来，并且撞到了帕达猫。咚，所有的小鱼点心就这样被撞得满哪儿都是了。 Everyone slipped on the fish sticks. Everyone slid in the muddy puddles, down the hall and out the door. 现在每一个人都踩在了小鱼点心上，他们要滑倒了。他们滑到了前厅，冲到了门外。每一个人都掉进了泥坑里。 Oh no!said Splat. 天哪，不好，帕达猫大声喊着， The rain, 是雨，雨怎么了？ The rain makes a rainbow. 现在雨停了，然后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天空当中的彩虹，大家现在都变得非常的开心了，一边可以看着彩虹，一边可以吃着小鱼点心了。 OK,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你看的，下雨天帕达猫本来要去外面滑旱冰的，可是天公不作美，他滑不了了，但是他滑进了自己的房间里，他来到了厨房，妹妹让他出去，他来到了客厅，妈妈让他出去，他来到了餐厅，爸爸也让他出去。所以同学们，小朋友们，可千万不要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滑旱冰啊，对吗？那么帕达猫是不是听大家的话了呢？